feel so good when our buzz hits attract. Hands down, I'm not one for getting too attached. Hands down, but my mind's made up, you're the best I ever had. Hands down, my mind's made up, you're the best I ever had. Hands down, it feels so good when our buzz hits attract. Hands down, I'm not one for getting too attached. Hands down.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美国的创作型歌手叫做 Brandy Burnett， 因为在 American Idol 最后一季成为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被人们所熟知。他家中的亲戚呢是牙买加 Ska 音乐种类的著名先锋乐队 The Fox Brothers， 不熟悉他们的人呢，大家可以找来他们的歌曲听一下，感受一下到底是什么 Ska 音乐种类哈。 Brandy 从大学的时候呢就已经有80首自己创作的歌曲，之后演出又为他顺利的签约音乐公司奠定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厚的基础。2015年的时候呢 ，Brandy 正式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 EP， 叫做 Made of Dreams。第二年紧接着发行了 State I'm In， 之后又跟 Molly Murray 组成了双人组合叫做 Cosmos and Creature， 发行了单曲叫做 Young， 并且在去年个人继续出品了 Future Films。我觉得那些非常有才华的声音，往往诞生在不同寻常的思维当中，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只要你勇敢地去迈出一步，去改变一下你目前的这种寻常的生活状态和你维持的这种平衡，打破一下，生活就会变得不一样起来。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Hard to Love， Let's check it out。 Scared of the mess To be the only one to pick up what is leftYour eyes are cold With every argument I'm talking all alone So can you cry just a little Try just a little Maybe you could ask me for help We could meet in the middle To see what we're missing But I can't do this all by myselfYou're so hard to love And way too deep to let it go Goodbye 刚刚咱们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am DeRosa， 叫做 Hard to Love。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如果你想跟我说话，想跟我留言，想跟我互动，想跟我说一些可能不想跟别人讲的话，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然后偷偷的发私信给我了，我就能看到，我看到之后呢，我就会在第一时间回复你了。当然如果你想跟我们来沟通互动，你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叫做朝夕 FM， 或者我们官方的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来跟我们沟通互动。而且呢还会有一些非常好玩的文章和观点等着跟你来分享一下。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介绍过非常多优秀的音乐人，我们纵观一下他们的成长环境，家庭的音乐氛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刚刚听到的 Sam DeRosa， 他的父母相识在同一个乐队，所以八岁的时候呢 Sam DeRosa 就开始了自学钢琴并且进行歌曲的创作。这个来自于纽约然后最终定居在 LA 的女生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自己的音乐生涯，所以在音乐圈里面他应该也是一个老将了哈。他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音乐厂牌旗下的艺人了，平时除了自己会创作一些歌曲之外，还会帮助其他的艺人来进行歌曲的创作，当中最有名的要是 Love It Band 演唱的 Broken。 他本人还在去年的时候被 Billboard Magazine 评为2017年的新面孔，如果想要认识他就多多的找来他的歌来听一下吧。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的歌名非常的有意思，我相信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你一定经常的使用到它，它就是 Emoji。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Selv dine veninder synes, at jeg for vild, at jeg er the shit. Jeg bliver ved med at skrive, så hvorfor svarer du mig ikke? Jeg kunne se det på dig, mærke det på dig, der var kemi. Og jeg synes, vi skulle holde kontakt, se hvad vi kunne blive. Selv dine veninder synes, at jeg for vild, at jeg er the shit. Jeg bliver ved med at skrive, så hvorfor svarer du mig ikke? Der skal man imagine. Jeg tager mit valg, du skal være min. En lækker pige som dig skal ikke være alene. Du er en single pige, har det hele selv. Men jeg er det hele værd, så lad mig nu fortælle. At jeg kunne se det på dig, mærke det på dig, der var kemi. Og jeg synes vi skulle holde kontakt, se hvad vi kunne blive. Selv dine veninder synes, at jeg for vild, at jeg er the shit. Jeg bliver ved med at skrive, så hvorfor svarer du mig ikke? Jeg kunne se det på dig, mærke det på dig, der var kemi. Og jeg synes, vi skulle holde kontakt, se hvad vi kunne blive. Selv dine veninder synes, at jeg for vild, at jeg er the shit. Jeg bliver ved med at skrive, så hvorfor svarer du mig ikke? Der er så mange emotion. Oh, oh, oh. discover. No telling how all this will work out, but I've come too far to go back now. I am looking for freedom, looking for freedom, and to find it cost me everything I had. Well, I am looking for freedom, looking for freedom, and to find it may take everything I have. I know all too well it don't come easy. Chains of the world, they seem to move in tight. I try to walk around and was stumbling, so familiar. Trying to get up, but the doubt is so strong. There's gotta be a wind in my bones. I'm looking for for freedom， 我一直在寻找自由，这是在这首歌曲当中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句话。这种自由呢是无法描述的，当然也是无法规制的，但是这种自由却引导着我们不断的去寻找然后生存下去的一个强大的因素。同样这首歌也收录在被解放的江歌当中，你能看到在这部电影当中无论是剧情还是表演都充满了非常多娱乐性的表达一贯的暴力血腥和黑色幽默是典型的昆汀的风格哈。那接下来我要和你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两个从9岁的时候就一起长大的小伙伴 Tom and Johnson 组成了双人组合叫做 Jungle。在此之前的两个人曾经是 Bone Blonde 的成员，2003年两个人决定正式用 Jungle 的身份来出道，并且通过跟这种不同的音乐节来合作的模式摸索出了两个人专属自己的音乐风格。当谈到组合名称的选择的时候呢，两个人表示用 Jungle 做名字就是为了寻求真诚的精神，并且探求一段在关系当中这种最本真的内在感受，这种内在感受是收集一切能量的过程。我不太明白他们想要到底表达什么，那我们就从他们的歌曲当中来一起感受一下他们想说的这段话的真实的意义吧。 Jungle Happy Man， Let's check it out。 was Happy Man from Jungle。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你可以来跟我发私信说一说跟别人没有办法讲的话吧。如果你愿意说的话，当然我也愿意听。同时呢，也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有非常多好玩的事情等着你来发掘啦。我们刚用五首歌的时间来让你好好的想想，你愿意变成一个平淡无奇的人吗？在这五首歌曲里面都表达了不一样的人生态度，也许是 Happy Man 是一个快乐的人，也许要寻找自由，也许用 Emoji 在网络上隐藏真实的自己，当然 Hard to Love 很困难的去爱别人。无论你是哪一样，希望你都在生活当中不要变成一个平淡无趣的人，因为生活那么精彩，干嘛要变得无聊呢？半点的休息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然后马上回来。 I like the way you make my heart forget my brain, just let me start. You don't need no key to open up, need no degree.You know enough, cause no level's keeping me back. I found a place of my own. No aphrodisiac here. You make it happen, you're always ready for that. I found a home for home, and everything is so familiar. Don't say things if you don't mean them, mean them. Don't think you feel my feeling.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日本导演山田洋次曾经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浪人一个人走在路上，几乎其他的所有人都骑马，快速到达不是目的，有的时候呢比浮云还慢也无所谓，因为浪人要感受的是这个星球所带来的一切。这是我无意当中读到的颇有诗意的一段话，心里默念很多遍。让我感动之处在于，这位老人告诉我们感受的可贵，想要感受万物所带来的幸福，就要放下成见，放下速度，放下一切，保持最大的谦卑去看待生命里的每一个人。当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人生真是奇妙啊，这种时刻来临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确认自己活着的意义的时刻。刚刚我和你分享的那段话来自于魏西地，我们都是人生的学徒，所以今天我突然想跟你一起来体会一下感受 到底有多么的可贵。这首歌来自于詹雨绮，叫做《走吧》。我一直相信人的感官都是可以储存记忆的一个袋子，袋子的口会随着时光的推移越拉越紧，记忆安稳地躺在袋子里面，怕是哪天哪个利器不经意间地把袋子给划破了，里面的记忆便会无意遗漏地散落出来，那个时候呢，你捡起哪样就是哪样。今天我们说到感受这个词，你会去想逝去的但是从未忘记的那段时光，每个点你都能够回忆起来，比如说阳光照在脸上的感受，微风的味道，泥土的气息，耳边的铃声，人群里的嘈杂，甚至是金鱼的呼吸，打开电灯开关砰的那一下的美妙。如果那段记忆或青涩或美好或感动或心酸但温暖的，是不是会在某个瞬间让你不自觉地咧嘴微笑，而后马上又觉得热泪盈眶呢？我想如果我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话，我应该会吧。所以今天我想跟你来交换记忆，你有什么样的深刻的感受呢？这些深刻感受的记忆会不会随着每一天的进化就这样消失而尽了呢？接下来我想和你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我在节目当中推荐过无数次的歌手，这首歌你听过无数遍但每次听都非常的感动，蔡健雅《达尔文》。

而是两个相似的人，或者是两个互补的人，在一个莫名其妙的时刻，大家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化学反应。这种化学反应是非常美好的，于是你们两个紧贴在一起，成为了生活当中一个特别的部分。我觉得这真美，因为这个社会有那么那么多的人会发生那么那么多的反应，但是你们两个却遇见了，你们两个相伴很久很久，这多美好啊。 站在那边，昨天的激情，今天的空虚，还有一张惨白的脸，慢慢改变。一杯水和一支香烟，温和安静，孤独的气味，是纯净，是谎言。星期天的早晨，别太绝对，疯狂的世界，陌生的鞋，锁在门之外。有时候想把自己关起来，还是学着把心门打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理不睬，习惯无关惊讶我的冷淡。有一天的一个晴天，阳光映在车上旧沙发，上演浑然不知寂寞，站在那边，昨天的激情，今天的空虚，还有一张惨白的脸，慢慢改变。一杯水和一支香烟，温和安静，孤独的气味，是真情是谎言。星期天的早晨，别太绝对，疯狂的世界，陌生的鞋，锁在门之外。有时候想把自己关起来， 的幸福满满地，心里的爱暖暖地，星星满天空，漫步迷迷小路中，想起和你的时候，冷冷的寒冬，你紧紧地抱住我，一起倒数跨年的夜空。 首歌前面那首歌来自于张震岳，叫做《很难》，后面这首歌来自许茹芸，叫做《看完烟火再回去》。我其实一直在听大家讲故事，等到大家轰轰烈烈的故事都说完了，你会发现爱人其实不是踩着七彩祥云的盖世英雄，而是我们后天选择的同路人，是那些一起去柴米油盐当中观赏人生的人。他不会在狂风暴雨当中赶来救你，而是在你出门的时候就提醒你，哎，记得要带伞。今天我们的话题叫做感受。我在选择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看烟火是一个特别容易让人感受到幸福的一件事情。我们大家可以站在那里不说话，也不尴尬，彼此就沉默着，然后看着天空。如果你在烟火绽放的时候仔细观察过每一个看烟火的人，你都会发现他们脸上那种掩盖不住的笑意。但是现在很少有人放烟火了，所以这种感觉真的是久违了。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获取这样幸福的感受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有可能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放烟火，当然也有可能是听了几首情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郭顶，非常非常久之前的歌曲了，但是依旧很经典，情歌两三首分享给你。 风吹着，我一个人站在街头，孤单好像 想充满宇宙，你的手还在我右边牵着我，回头你怎么消失了，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不停地走，挥霍着自由，多远才是出口，不久才到尽头。送你情歌两三首，就算我什么都没有，如果爱要远走，让它带给你自由，我宁愿停留。送你情歌两三首，写下觉得足够。风吹着，我一个人站在街头，孤单，好像充满你的手，还在我右边牵着我，回头你怎么消失了，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不停地走，挥霍着自由，多远才是出口，多久才到尽头。送你情歌两三首，就算我什么都没有，如果爱要远走，让它带给你自由，我宁愿停留。送你情歌两三首，写下你的温柔，分开时候无需泪流，若你快乐，我就觉得足够。 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今天晚上不知道你有没有安安静静的听我分享这些歌曲呢？如果你想有什么话想跟我讲的话，你可以来到新浪微博搜索下想逃离的朝夕，然后发私信告诉我你今天听节目的心情就 OK 了。当然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下我们官方的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沟通互动。我现在跟你讲这些话的时候，北京外面的风非常的大，我能够隐隐约约地听到外面风刮的树叶沙沙响的声音。这样的北京总让我想起我小的时候，刮起大风来的时候就是天昏黄的，不一会儿就下起雨来，我就躲在门洞的屋檐下，看着外面的大雨洗刷这个世界，这种感觉带给了我无限的安全感。后来我非常喜欢在下雨的时候找一家街边的咖啡馆，然后坐在大的落地窗的旁边，静静地望着外面的世界。当然每次下雨的时候，我 我都会想到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的这首歌。我非常喜欢那句，你背里是让人安心的风景。这里是朝夕音乐，我要祝你晚安了。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苏打绿，叫做《被雨困住的城市》。